那现在我们要学用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实验室接触佛法，好不好？接触佛法叫做接触明思法，嗯，明思法就是我们的境界，嗯，我们有讲过，那我们有说明在观呼吸的过程，怎么我们的呼吸的品质，我们的呼吸的情况是靠我们的智慧。这个情况不但是管你呼吸，管你所有的所言动养的道理，怎么我们观任何的所言都是靠我们的智慧，怎么我们了解它。不过我们是用呼吸这个方便，我们是用呼吸为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，来不断的修这个道理。我们是用身体跟心接触所有的所缘，嗯，除了我们的身体跟心，我们没有办法接触任何的所缘，嗯，因我们有眼睛，我们知道外面有什么事，嗯，我们用耳朵，我们知道外面有什么声音，嗯，那我们用六门知道所有的所缘，我们没有其他的门，都是靠我们的身体，嗯，都是靠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所想的所缘，也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身体里面没有心，那我们就不能够想所有的所缘，嗯，我们所想的所缘是平常是我们所有看过所有听过，对不对？那些所用五门我们所有做体验的所缘，那怎么我们管它是靠我们的智慧。不过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够了解，很难了解，所以我们需要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我们怎么观任何的所缘都是靠我们的智慧。虽然我们可以看动养的所缘，还是我们的看法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我们用不动养的心观它，嗯，我们可以去动养的路，嗯，碰到动养的人，碰到有动养的所缘，不过我们的印象会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我们是用不动养的心，嗯，了解那些所缘，嗯，如果我们要经过一起要去外面走一走，经过一些人闹的地方，嗯，然后我们一起喝茶，讨论谁又看什么，我们就哦，每个人看不动样的，我们走动样的路，每个人看不动样的所缘，嗯，为什么每个人注意不一样？我们注意什么，我们的心就变成什么。我们怎么注意是靠我们的智慧，嗯，这个道理不容易了解，我们需要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。虽然这个道理是佛教的学，佛教的最重要的内容，智慧就是佛教的最重要的内容，除了这个内容以外，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，嗯，不过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怎么用我们的智慧，我们需要方便，嗯，哎，为什么阿那巴那念是最妙的方便？因我们有说明，因我们的呼吸直接反映我们的智慧，怎么我们观它，决定它的品质，